拔，来佛三圣永思集。贤公老和尚之表法至关重要，成为末法九千年众生之楷模典范。欲自本书中获真实利益者，当习贤公等三圣之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与其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总结之，则为诚敬二字耳。故云，一分诚敬得一分利益，十分诚敬得十分利益。诚敬之体现，始于尊重法宝。若于记录来佛三圣事迹之载体尚不尊重，何可奢谈诚敬？印光大师常戒人曰：读者必须生感恩心，作难遭想，净守结案，主净存诚，如面佛天，如临施宝，则无边利益自可亲得。故此普劝读者尊重原著，若欲注印流通者，只可依原版复印，慎勿私改一字。故得有错下一字转语，堕五百世野狐身之公案，误导众生之罪最为严重，故可不戒慎乎？易学沙门是净空谨智。